mercy on a fool。 光阴浅吟低唱的深处，一些花朵般的往事在坠落，就像树木的树干一样坚持逼向天空，像种子在黑夜里安静地等待着阳光，然后发芽开花结果。光阴的故事，让往事与音乐一起绽放。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道收听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光阴的故事》，我是王平。今天我要在节目当中跟各位一起来分享几部陪着我们一起长大的经典的影视作品的一些主题曲或者是插曲。希望今天的这些歌能够唤醒你的一些记忆。如果你在听到这些歌曲的时候有什么样自己的一些心情想要分享，记得新浪微博搜索 DJ 王平，或者是在微信公众账号里面搜索听王平，这样通过网络就可以保持联系了。节目开始跟各位一起来听到的第一首歌曲，这是与左宏元和李慧卿合唱的《渡情》。旋律，你是不是眼前一下子就闪现了很多经典的画面和自己的回忆？套用当下比较流行的一种说法，就是一阵记忆杀扑面而来。对，不管你多大岁数，这是每年一到假期各大卫视都会重播的一出戏，《新白娘子传奇》的片尾曲。说实话，我个人非常偏爱《白蛇传》这个故事，为了保留可以在每年的端午节来说这个故事，然后说端午节的一些习俗，我觉得这是我个人内心所坚持的一个仪式感和时间性。我在平时是尽可能的不去触碰与白蛇传相关的一些电影电视剧的这些作品， 而今天我觉得绕不开，原因是最近一段时间浙江卫视的一档综艺节目居然把这出戏的主演又请到了节目现场，他们再次的聚首，于是喜欢这出戏的朋友在微博当中就炸了锅了，相当激动。如果我的记忆没有出错的话，这三个人上一次相聚是在江苏卫视2013年的春晚，那一年我记得我还在节目当中有说，等了好久，终于等到了今天，终于等到了江苏卫视的春晚，这三个人终于再次重聚了，感动、激动、泪奔。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胆娘子、小庆、许冠仁，终于又可以在一起了。据说那一年的相聚是他们在拍摄完这出戏之后的22年之后，再次首次同台。而且那一年好像又是蛇年，所以对于很多人来说觉得这是一个意义非常重大的事情。另外这出戏当年在南京取了很多的景，所以对于我一个江苏人来说就觉得啊，特别亲切，特别棒。而在西湖岸边的这次相聚又是4年之后了，时间真的飞快。当年这出戏在首播的时候，即便你只有4岁，现在也应该是30岁了吧。你真的不得不去感慨，这时间真的太过匆忙，但是时间也仿佛特别厚待这三位，在他们的脸上你几乎感受不到太多的变化。然后你在感慨完之后，你又说还好没变化，因为一见到你们就像见到自己童年的美好时光，真的但愿你们永远不老，因为你们不老，我们的青春也会永远不老。这场聚会除了这三位主演之外，浙江卫视还特别邀请了当年为他们配音的演员，据说当年是12位配音员配完了整出戏。想想26年前那部戏的成功，万人空巷，除了这些主演在台前的精彩演绎之外，幕后的这些配音配唱也是相当的功不可没。好，在这个时间我们就来原音重现一下，来听这一段互报家门。 哎，外面的风景好漂亮啊，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我们西湖的美景是举世闻名的。敢问相公是本地人士吗？ 我姓许，名仙，字汉文。 我们家小姐是问你可是本地人士。 两位小姐荣禀了。 怎么样，这段互报家门是不是相当精彩？那个画面感越来越清晰了，对不对？我今天在准备节目的时候还看了很多网友对这出戏的一些评论，其中有一个网友写得很有意思，想要在节目当中跟你分享一小段。他说，如果没有33到46这14集，我想我不会对这出戏这么有感情。我后来和身边的朋友说，我相当喜欢白娘子，爱的却是小青和胡媚娘。对，就是胡媚娘。那个剧集里设定的只有500年功力的武夷山的玉兔精，还小的时候不明白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种差距，同一个人出演为什么会厚此薄彼。再大一点，认识了很多事情，也经历了很多事情，才发现胡媚娘是多么难得的一个女子。白素贞是报千年之恩，道行有成之后跑到西湖岸边寻寻觅觅去找那个当年的小牧童，而胡媚娘是一见钟情，乱世鬼打墙，装作山间名女路遇许世林。白素贞结婚的速度相当快，见过富家人，问过家事，打定主意忽略整个过程直奔主题。胡媚娘是情窦初开，逛街的要，喝茶的要，出游的也要，约会可以说是多多益善，相当重视恋爱的过程，也相当享受这个过程。白素贞她有1000多年的道行，实力够，够从容，敢到处行走，什么蛤蟆精、蜈蚣精都滚到边上去，法海如果没有那个金钵的话也不行，可以说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她爱的是相当的光明正大。可是胡媚娘就差了一大截，500年只能受制于金巴法王，对于上头的这些命令 他可以说是用尽心力做到了阳奉阴违，确保情郎安全，他爱得相当小心翼翼。相比白素贞的水漫金山，殃及了那么多无辜的百姓，胡媚娘的爱情就没有造成其他人的实质性的伤害，她毁掉的只有她自己一个人。她固执地把这份爱情控制在两个人的范围里，小品小酌，清楚来龙去脉的只有她自己。她不是人，但是她却谈了一场太了不起的恋爱。怎么样，每个人的视角不一样，看到的感觉也不一样，对不对？说的是头头是道，而且我觉得分析的还蛮有道理的。我也蛮喜欢胡媚娘这个角色的，虽然在传统的故事里面根本没有这个角色，但是自从有了《新白娘子传奇》这部戏之后，真的对这个角色是爱不释手。好，这个时间跟你一起来分享裘海正所演唱的这出戏的插曲《纠缠》。 我来为前世留下的缘，我爱换今生纠缠的脸，红尘一场漫天的尘埃，寂寞我的爱，隔着一生看你的样子，我和你，我梦还在纠缠，泪人在眼里打转，我痛还在纠缠，泪 喧嚣，忘记城市的纷扰，在每一个夜深人静的时候，光阴的故事，让我们一起真心面对。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道收听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光阴的故事》，我是王平。我们继续来听到的歌曲，徐小凤《老人与海》。 晨光正稀微，曙光透下一线，茫茫雾际不见天。泥干正飞扬，天空广阔海上，传颂着这一个故事。远方一个滩上，隐居一个老人，容貌两边添满了风霜。整天看守滩上，整天看着海洋，潮汐退涌沙滩上。再把心愿偿，蓝色的海洋，天空清朗一片，茫茫雾际海与天，朝向那汪洋，架起轻舟一片，摇着小舟飘到海洋。瞬息风雨熙攘，瞬间失去方向，摇曳小舟翻卷浪高涨。小舟消失海面上，啊，让我出海看汪洋，啊，静听深海那潮响，瞬息风雨熙攘，瞬间失去方向。若小舟消失海面上，潮水已冰凉，星光照在海上，平静海港风正响。渔火更苍凉，星光依旧一样，仍在说这一个故事，仍在说这一个故事。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老人与海》，我们要说到的是1951年美国作家海明威在古巴创作的中篇小说。这本小说在1952年出版，是海明威最为著名的代表作之一。他的故事是围绕着一位老年的古巴渔夫与一条巨大的马林鱼在离岸很远的湾流当中搏斗的故事而展开。这本书奠定了海明威在世界文学中的突出地位。这本书相继获得了1953年美国普利策奖和1954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而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老人与海》，就是徐小凤在1982年根据这本小说的故事所创作的一首叙事的音乐作品。而我每一次听到这首歌，必然会想起海明威这本小说当中的这样的一句话：生活总是让我们遍体鳞伤，但到后来，那些受伤的地方一定会变成我们最强壮的地方。我们继续要听到的歌曲，海明威所演唱的《老人与海》。 落叶里面，泛黄世界，一点。 一点随风而渐远，冬天的雪白色了你我的情人节，消失不见爱的碎片。 翻开尘封的相片，想起和你看过的那些老旧默片，老人与海的情景，画面中你却依稀在浮现。然而地球另一边，飞机带走了我的思念啊，一个人的海边，海潮情换人不变，空旷的世界，我们之间呼吸少了一些。老人默默抽着烟，和我一起失眠，直觉呈现，等待也是种信念。风儿渐远，冬天的雪白色了你我的情人节，消失不见爱的碎片。 铺满灰尘的乐章第二页，放在那里好久都没练，静静写下诗篇，等待送到海的另一边，却被季风变现。 You know， 爱所维系的生命线在风浪中摇曳，我依然牵手这一切。老人他默默牵着线，和我一起哽咽。也许明天，也许 爱的爱太深，时间太浅，爱你的心怎能更浅？人的线，情牵，爱的信念，岁月的帆，渐行渐 消失的那天，爱的落叶一点一点却走向缠绵。聆听前夜，老人守候着他的心愿，海的对面，你我两个世界。 歌手的名字也叫海明威，有一段时间凭借着这首歌，这个歌手的人气也蛮旺的，可是后来不知道是不是改行了，也没有听到他最新的音乐作品或者其他方面的一些消息。好，不说这些了，我们抓紧时间回过头去说那本小说《老人与海》。有网友说他自己不光读了很多遍《老人与海》，也给自己的孩子读了很多遍，并且送给自己的孩子这本书，告诉他小的时候一定要尊重老人，别人才能够尊重你。读这本书，这位网友还有另外一个感触，说孩子是那么的可爱，年轻是那样的可爱，遗憾的是海明威没有能够做一个快乐的老头，他在偏执和折磨中对自己的太阳穴开了两枪。全世界都坚信他在死亡的时候不用担心自己的灵魂，因为他是一个好人，一个让人类永远怀念的一个好老人。在这个时间，王平想跟你一起来分享《老人与海》这本书里的这段文字。年轻是我的闹钟，每一天都是一个新的日子，走运当然是好，不过我情愿做到分毫不差，这样运气来的时候

怕雨露风霜，拥抱着太阳和月亮，寻找白云的故乡，不知天高地厚，我们笑看人世沧桑。 在《还珠格格》当中所演唱的《我们》，我想关于这出戏不用我过多的去赘述，我们首先不说其他电视台在假期里面播放这出戏，单说湖南卫视每年的寒暑假好像都会重播，所以我想可以说从80后90后00后甚至10后15后都是看着这出戏长大的都不为过，对不对？那我今天要在节目当中除了要把这些歌曲放给你听唤醒你的记忆之外，其实我更多的想跟你聊聊小燕子和紫薇在重回皇宫之后所住的那个地方漱芳斋。漱芳斋在北京紫禁城的重华宫东侧，乾隆年间呢将原来的前四五所的头所改为漱芳斋，但是历史上从乾隆一直到清末从未有过格格在这个地方居住过。漱芳斋修建之初是作为皇帝休息和举办宴会的地方，乾隆年间每年到元旦的时候，皇帝会在西院的产福院拈香，而后会到这个漱芳斋来开笔书写福字赐给大臣以示祝福。在漱芳斋的院子里面有戏台，是皇宫里面仅次于畅音阁大戏台的一所戏台，也是皇宫当中最大的单层戏台，时常都会有演出。梅兰芳在溥仪的那个时期就曾经受邀在此演出过，1922年溥仪大婚曾经在漱芳斋演戏三天，梅兰芳、杨小楼、马连良、余淑妍等等名角都曾经被邀请上过这个戏台。1931年的夏天，某学术团体招待外宾的时候还借用了这个戏台，请尚小云演出了《游园惊梦》，这是漱芳斋的最后一次演戏。目前呢，漱芳斋的建筑及其内部装修均已完好，但是还没有对外开放。想在这时间跟你一起来分享赵薇的《有一个姑娘》。 醒着，

来何有风暴雨风，落花比赠碎，落花比赠碎。 这是来自于汪明荃所演唱的《京华春梦》，是不是会觉得有一种似曾相识，甚至还会有一些朋友会觉得相当熟悉？对，这是80年代热播的 TVB 大戏同名电视剧《京华春梦》的主题曲，是不是想起来了？对对对对，刘松仁出演的七少爷，汪明荃出演的七少奶奶，这出戏改编自张恨水的《金粉世家》。《金粉世家》是章回小说大师张恨水的长篇小说，是他的代表作之一。这本小说大概有100万字，由1927年2月开始在世界日报的副刊《明珠》上连载，连载时间长达5年之久。张恨水曾经自言深受《红楼梦》的影响，而他的小说当中当以这本《金粉世家》的结构和人物最与《红楼梦》相似。在《金粉世家》的单行本的自序里头，他说曾经有人评论此书颇似取经《红楼梦》，可曰新《红楼梦》。《金粉世家》讲的是一个豪门弃妇为贯穿线索，描写平民女子冷清秋与北洋军阀金权的小儿子金燕西从恋爱结婚到婚变出走的一个悲剧过程。我想稍微年轻一点的朋友可能更为熟悉的是陈坤所出演的那个版本，对，那个版本没有改名字，就叫做《金粉世家》。我们来听这个版本的主题曲，沙宝亮所演唱的《暗香》。 当花瓣离开花朵，暗香残留，香消在风起雨后，无人来嗅。如果爱告诉我走下去，我会拼到爱尽头。心若在灿烂中死去，爱会在灰烬里重生。难忘缠绵细雨，来修。如 80年代 TVB 热播的大戏《京华春梦》和03年04年热播的《金粉世家》都是根据张恨水的同一部小说改编而来，只不过呢，《京华春梦》里面的人物名字做了一些修改，然后呢是两部戏的编剧不同，所以他们的思路也有所区别，所以在故事情节上相差的还是蛮大的。另外就是我今天在准备节目的时候发现另外一个消息，就是说《金粉世家》这部戏又将被翻拍，而此次翻拍虽然主创人员还是原来的人马，但是主角都换了，换成了欧阳娜娜、胡冰卿和侯明昊这三位90后来担当。说实话，我除了认识欧阳娜娜之外，另外两个人从来都没听说过，所以你说我对新版的《金粉世家》有多么期待，说实话真没期待成什么样。但是作为一个音乐 DJ 的我来说，我更喜欢80年代 TVB 所拍摄的《京华春梦》，不是我对那个故事情节、对那样的演员有多么的偏好，或者说多么怀旧，而是我觉得那个时候不单单注意演员适不适合这个角色，不单单注意这种故事性的连贯性、故事的性的合理性，他还比较注重影片里所有的音乐创作。如今回头去听里面所有的歌曲，王明全一个人演唱，但是都相当精彩，相当精好。送上今天节目最后一支音乐作品，王明全所演唱的《爱你一生不够多》。歌声当中祝福各位一切安好，我是王平，我们下一次不见不散。 你共我到白首，两心人，两心相拥乍变一个。要你心中也爱锁，要你心里永属我。